登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台灣就發生了一班就在軍隊裏面的一個下士，就因為就攜帶了一個有攝錄功能的相即的電話就入去軍營，結果就被即他的長官就進行一個禁閉式的操練，期間這個下士就身體突然間這個內出血兼夾這個休克，就在很快的短時間裏面就已經失救，就這件事就爆連帶影響之後就爆發了台灣的民眾很多的對軍隊的質疑，甚至呢引發一個叫公民運動，咁啊而家台灣嗰邊呢就好多嘅市民啦，同埋呢即係嗰啲叫做團體呢就即係紛紛起嚟呢就要求呢、這個馬英九總統呢就要解釋，同埋呢要徹查呢件事件咁樣。咁引發咗好多嘅風波，即第一就係究竟而家嘅國軍，即係話台灣嘅軍隊咧，究竟佢哋內部嘅問題、裝備、戰力，究竟係咪呢個仲係好似以前咁咧？而另外就係所謂嘅即係台灣裏面嘅一啲公民嘅運動，原來已經咧好成熟啦，即係已經咧其實今次睇到咧井然有序。亦都呢佢哋嘅論述同埋個要求呢都好清晰，咁馬英九總統就面對到嘅壓力呢都唔細。 咁台大醫學院呢係一個叫創傷醫學部主任，呢個叫柯文哲，喺中國北京嘅一場研討會就演講。咁佢主動提到呢、這個台灣呢個兵仔邱洪仲邱喺引發嘅嗰個台灣嘅公民運動，佢就話幾十萬台灣人在這裡聽著，在沒有政黨動員之下自發走上街頭，是什麼現象？他說是台灣的茉莉花革命。他說這個洪仲邱這個下士那個在軍隊裏面涉嫌遭虐待死亡引發的社會運動是重點呢，就要頭在於睇呢個馬英九政府係點樣反應，係嘛？咁咧，佢引發嘅呢一場公民運動咧，係非常之重大嘅事件，因為最重要係冇政黨動員，後邊咧係冇咩民進黨咁樣搞嘢，亦都冇咧，唔知睇到咧係邊個咧係派嗰啲蛇齋餅種啊，嗰啲飯盒啊、車錢啊，用旅遊巴士啊咁。點知呢一件咁嘅事可以引發幾十萬台灣人上街，係極之不簡單。因為以前呢你睇到啦，台灣每次總統大選啦、由喇叭由 D 打喺嗰、那個中正紀念廣場啊，咁嗰啲集會啊、示威啊，人山人海，嗰啲後面都有國民黨嘅民進黨去策動。今次呢係完全冇。咁到底呢、這個姓洪嘅兵器嗰個真正死因係咩咧？真相大白咧，係非常之困難。到底點死咧？又係指控呢個民間，又係指控呢個馬英九政府咧，就成日講大話，係咪？ 因為根據呢、這個即係越嚟越多嘅流出嘅消息咧，發現咧呢、這個關於佢攜帶呢個有攝錄器材嘅電話進入軍營裏面呢、這個罪名咧，有點而莫須有。因為如果係咁一件咁嘅事咧，就要即係搞到冇命咧，就似乎咧好似唔係合情理。咁有啲人咧就留啲料出嚟，就話佢之前呢、這個洪下士呢，佢喺一個叫做座談會裏面呢，就對軍隊裏面嘅一啲陋習或者一啲問題呢就提出疑問。咁呢當時呢係一個即係離營嘅座談會裏面，咁呢就提出咗幾個問題，例如啲單位嘅修補嘅效率啦， 那些內務的凌亂啊，可不可以用消防車的水洗軍車，一些很軍隊裏面的內務的問題。但是呢就引起一些可能同他們同這位紅下士積怨甚深，或者是影響了他上面的長官的一些尊嚴。結果呢就用了一條叫做攜帶具有拍攝功能的手機呢，就 port 佢，即係話即係舉報佢，而跟住咧就混入禁閉營裏面咧，要進行一個叫做即係喺三十幾度嘅高温之下進行一個叫操練，就令到佢咧內出血咁樣。咁所以咧， 即係俾人玩死啊！ 即係你睇到嗰個理由咧，真係莫須有，而背後咧，大家嘅民眾咧就嘅質疑緊，究竟軍隊裏面係咪有一啲不可告人嘅因由，而一定要即係虐打或者虐殺咗呢個咁嘅紅下士咧，咁而即係一路咧，嗰、那個國防部咧，嗰、那個調查報告咧，都即係擠牙膏式啦，好似我哋香港嗰啲官員咁樣啦，唔俾傳媒追打咧都唔講啦，咁有好多嘢咧，即係仲有俾人質疑啦，譬如話譬如送去醫院嘅時候，救護車都冇閃燈嘅，冇鳴笛嘅。而關於一啲物證，譬如視頻，即係話嗰啲閉路電視嘅資料，亦都消失咗啦。咁呢啲全部咧，令人覺得咧，即係軍隊裏邊官官相衛啊，裏邊揞埋好多內情啊。咁所以即係觸發咗頭先你講啦，即係海特格蘭大道上邊咧，20多萬嘅民眾全部著白衫哀悼呢個洪仲丘嘅下士，咁啊引發咗一場咧叫做和平理性同埋冇政黨抽水、冇政黨即係牽動一個公民革命、公民運動。 嗯，咁啊呢一場咧最重要咧就係嚇有一個特徵， 嗯 啊，佢話咧呢一場係公民運動。咁啊喺台灣嘅《自由時報》咧有一篇文章咧咁講。他說呢，台灣有很多人本來呢是很習慣和不自覺地使用老百姓來到一詞呢來到稱呼自己，但已經到了21世紀21世紀的台灣人不能夠再做所謂的老百姓，而是堂堂正正的公民，特別是台灣有一些的政客咧，时时喺度拉票嘅时候，我哋知道老百姓嘅要求，我哋要听老百姓嘅诉求。老咩百姓啫？老百姓系俾皇帝统治啊嘛。嗱，我今日睇到《自由时报》呢篇评论，我都觉得好欣慰。 嗯， 因为呢个年纪之前咧，本人咧就系第一个质疑。我最討厭咧，而家呢個用呢個叫老百姓呢個名詞，非常之 歐，令人諗喺麗的時代嘅大地恩情咧， 嗰啲著唐裝 農民啊，冇鞋著啊，耕田啊，唔識字啊。 呢位台大嘅台灣師大副教授咧，叫何偉文，佢話：21世紀嘅今日，點解仲有一大堆人活喺過去嘅封建時代？不斷使用老百姓來稱呼現代公民，這些人自以為是統治階級、貴族，還是以老百姓來稱呼他們的子民呢？當一些人說老百姓怎樣怎樣的時候，這個老百姓是不會包括自己的，因為他是以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自居。所以呢，中文裏面啲所謂老百姓啊、庶民啊呢啲咁嘅名詞呢，係對同呢個西方或者叫普世價值觀裏面叫人人平等啊嘅觀念係互相衝突。所以呢，你話台灣有啲有識之士話唔要做老百姓，係要做公民，咁樣呢台灣出現嘅呼聲就有希望。呢20多萬呢確實唔係台灣啲老百姓，而是台灣的公民，公民行出來要你呢馬英九去責成這個軍方是提供一個真相。當然有很多人說，喂，20多歲這個中士死了就死了，你比較香港的人是吧，自然會有司法調查啦，不要那麼激進啦，走去佔領啦，這個加蘭特大道啦，是吧，你20多萬 你要佔領什麼，是不是很激進，咁人哋唔係喎，呢種公民訴求要你馬英九出聲。 前兩日阿沈西成上嚟，佢話佢有位朋友住喺元朗，佢話：，唉，啲人做乜嘢成日反梁振英應啊？我自己咪好好繼續喺度有嘢做，有錢揾，係嘛？你又佔中又反阿梁振英嚟做咩啫？我覺得而家香港幾好啊！ 呢啲係明顯嘅老百姓心理。 好多呢啲咁嘅人咧，就係對公義同埋對一啲自由或者係民主民權嘅概念咧，就係流於就係叫揾食， 即只要自己呢搵到食，自己有钱，自己屋企人安乐，其他人嘅生死佢就置诸不顾。但系你睇到台湾嘅人民呢就唔係。即一个下士咁样喺军队里面不明不白咁死咗呢，就二十几万人就上街，就为呢个下士取回公道。咁其实呢个就係公民社会，呢个就係公义啦。 网络拍俾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顶。 香港制造陈老仪燕窝滋阴丸提提你。 时间11:21，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 滋阴养颜瞓得好，食陈老仪燕窝滋阴丸最好，一盒帮到你。 司机，街口有落。 唔系吓你啊，食紧烟嘅你未行晒全程，可能吸烟会影响呼吸系统，仲会引致癌症、心脏病等致命疾病。唔想支烟，提早送你一程，决心戒烟啦、啊！打东华三院戒烟热线2332-8977。 商业电台马路的事，交通消息紧贴全港路面，伴你左右。 唉。如果我早啲知道呢度塞车得个等字，我就唔行呢度啦。 世界上边有咁多如果啊？你早啲打开个收音机，听马路的士交通消息，咪会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咯。 商业电台马路的士，守望相助，你帮我，我帮你，马路的士即系大家嘅事。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 陶杰鲍伟聪， 这一场20多万人的、台湾的公民抗命，还有这个有台湾特色的茉莉花革命，是冲着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即是台湾的国防部长杨念祖，要他呢公布真相、因为军方呢、是他的职权之下。咁杨念祖咧出嚟咧回应就话要咧痛改前非，但系问题咧，依家台湾个最高军事法院嘅检察署啊，嗰、那个咧检察长，即系香港咧叫检控官啊，咁佢嘅角色就受到质疑，因为咧佢不但咧佢身为一个检控官啊，佢仲同呢个军方系讲说话，甚至咧系。以法官的姿态呢就话是无罪啊。咁所以呢这个呢就变咗呢个国防部长杨念祖讲的说话就冇人信。咁、事实上呢个台湾近年呢马英九那种弱势管治，俾人睇到呢这条友呢真係做总统係令人好得人惊。 觉得佢卖台㗎嘛。 呢、个呢你话即係系咪有心卖台呢，这个是尚难证实。但他的确那些决策真是不知所谓的，是吧？这点不知所谓呢，是吧？最近他是拆了那个那个台湾本来在冷战时期对大陆广播的一个发射站。这些是台湾的历史古迹，不但是台湾人的集体岁月的回忆，而且这个台湾对大陆广播的发射站，在毛共的时代大陆是残酷地去极权和铁幕之下，很多在福建、沿海的那些中国人是听着这个广播是得知自由世界的真相。当然很多新闻，譬如说这个金乃迪鱼翅、这个太阳神、这个登月，这些大陆的人都是靠听台湾的自由电台的广播。咁而家马英九呢仲无啦啦就去拆咗佢。呢啲呢係犯咗香港特区政府同大陆嗰种不约而同嗰种呢叫拆旧迎新。佢以为拆咗旧呢先建设一个新台湾。呢、这个呢係受到呢台湾人呢极度嘅反感。另外呢佢亦都任由嗰啲台湾嘅媒体呢係由呢个一两间嗰啲喺大陆有生意嘅，例如旺旺嗰啲任意收购同埋垄断啊，呢啲咧啊，亦都咧啊，俾人哋个印象咧唔好。咁咧，马英九咧吓、本来咧系有一个叫军审法，准备系强行通过推出咧，就系呢个建一个核电站啊，同埋咧两幕案，即系中国 大陸和台灣的服務貿易協議，這個呢亦都是引起台灣民眾的反彈，覺得他和大陸簽署的協議全部卑躬屈膝，將台灣的出版業是向大陸開放，被大陸的簡體字版的書在台灣賣。這些馬英九最老襯的就是你任何的開放呢，你是應該向大陸要求對等，你給你要我開放的出版市場，唔該你又開放嘅出版市場，係咪？你俾我幾多本台灣嘅大陸嘅書入嚟，我就要求你俾翻幾多本台灣嘅正體字書入去。喂，如果冇咧，對唔住啊，就唔好搞啦，係咪？嗱，呢種咁嘅不識對等，一味咧係單方面大開中門嘅咧，就係台灣馬英九呢種人，或者歐美佢一啲自由派左派嗰啲總統首相嘅所為，譬如話。对这个中东你是英国在这个贝利亚时代一味任由那些信回教的那些少数族裔在牛津伦敦这地方建清真寺，因为他们大晒美其名叫做文化多元，还要拨 款宗教自由， 不是站在清真寺任他们在里面读柯南经宗教自由好了。咁但係沙地阿拉伯啊、敘利亞、也門啊呢啲、伊朗啊、伊拉克，又會唔會俾翻你啲耶教個基督教嘅僑民喺裏面開教堂呢？一間都唔得，不但唔得，仲要殺。好似埃及，埃及有好多信基督教嘅人口，係咪？ 你唔好講到依樣啦，譬如話一啲如果信奉基督教嘅一啲喺印尼或者係喺一啲回教東南亞國家嘅女佣啊，喺香港，佢唔如果佢俾人知道佢接觸呢個基督教或者係一啲耶教、天主教啊，佢會受到好多嘅壓力，甚至可能咧屋企咧都會有啲麻煩。咁所以咧，即係依種即係唔對等噶啦嚇，即係宗教 唔對等就係你美國啊、歐洲啊、英國呢啲咁嘅阻滯啊。在二十年来以文化多元为借口，自己就大开中门啊，即是等于打开门任由出面的东西来搬搬抬抬。喂大佬，你又来搬搬抬抬，多谢都冇句喎，呢啲人佢唔会多谢你宽容啊包容啊，因为越搬呢越担抬就越要多啲。咁我抬晒个客厅，咁楼上呢楼上个两个房呢再抬埋，再偷埋楼上啲房，咁隔离房呢逐间逐间房房门呢个抬晒。咁对方点呢？会唔会多谢你呢？对方会唔会开返自己个门招待返你又去食半餐？梗係冇啦。所以呢唔止话香港十六年係蠢人当道。呢个欧美我见到一啲西方嘅朋友呢我都话。你知唔知点解我返嚟香港住？因为我觉得你英国太唔似英国。喂大佬，我如果选择喺英国或者加拿大呢方住，点解？因为你行奉行的是西方百种人的价值观，讲到明是百种，包括信奉耶教，包括使用英文，包括庆祝圣诞节、复活节，是吧？同埋呢十二月我喜欢去到那些百货公司，例如说科罗拉多那些盐湖城啊，睇到那些百货公司里面摆圣诞装饰，是吧？现在没晒。为什么？你自己主动放弃。 因为不可以叫圣诞。 你不可以叫圣诞。不可以叫什么诞。叫冬节。我冬什么节。我们香港还就名正言顺叫圣诞。是吗？我说你放弃你自己文化做什么？你现在投降。你现在觉得做基督教，基督教徒等于做贼。你在庆祝基督教的邪教聚会啊？ 在学校里面 是不是邪教啊？ 不可以， 因为你由你奥巴马宣布这个天主教基督教是撒旦啊， 这个立国的基本 的。既然你不得，为什么你不名正言顺讲出来？是吧？所以这些呢，现在西方国家是很差，网络8/1903都讲。 11:30，雷霆881新闻报道。 现在由朱启谦报告新闻。 新西兰恒天然集团话，所有被污染嘅产品经已下架，停止销售，唔会再对消费者构成任何威胁，希望家长安心。集团话，至今并冇任何有关儿童因为食用恒天然奶品生病嘅报道，但承认事件对恒天然同新西兰乳业在亚洲的声望造成严重损害。新西兰财长在国会表示，恒天然事件不会对国家经济有太大冲击。另外，食物安全中心今日开始从市面抽取新西兰制造供一岁以下婴儿食用的奶粉样本，检测有没有受到肉毒杆菌污染，预计几个星期后有结果，会视乎事态发展，在有需要的时候考虑抽验市面其他怀疑受污染的食品。食安中心继续巡查市面零售点，至今并没有发现恒天然公司需要回收的问题产品在本港出售。食物安全中心和卫生署设立的热线电话，截至下午三点，合共收到1164个查询，其中6人表示幼儿出现轻微不适，例如发烧、拒食、困倦和乏力等症状，热线人员经已建议家长尽快带子女求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表示，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经已完成整份咨询文件草稿的讨论，计划9月初公布，然后咨询公众3个月，希望社会全面商讨和达成共识，以及考虑解决问题的优势，由委员会整理意见之后向特首报告。他强调，满足房屋需求是很大挑战，需要同社会分享房屋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张炳良话，成员认同将未来10年为满足房屋需求而定出的供应目标447000可以稍为调高，主要根据新增住户的数目推算，亦都包括重建项目或者会带来要解决的住屋问题，和居住在劏房或者天台屋等环境恶劣的人士。委员会同意促请政府考虑以发牌和业主登记制度规管劏房问题。警方早前接获一名家长报案，指13岁儿子上个月中参加一个训练营，部分活动怀疑涉及不雅和暴力行为。警方调查之后，下午在柴湾拘捕两名分别58和27岁男子，分别涉嫌煽惑16岁以下的儿童作出严重猥亵 作为和普通袭击罪，其中58岁男子仍被扣留调查，另一人获准保释，下个月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道。呢次新闻报告完。 天气报告。 一股活跃偏南气流今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大屿山、长洲和西贡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随着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再度增强，未来几日华南地区会逐渐转晴。热带风暴山竹经已在越南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11点山竹集结在河内以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越南北部。本港地区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雨势减弱，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天气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财经 onlin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5439点，下跌79点，纳斯达克指数3640点，下跌25点。在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报 96.58, 对瑞士法郎 0.9226, 对加拿大元 1.0421, 欧元对美元 1.3326, 英镑对美元 1.551, 澳元对美元 0.9013,新西兰元对美元 0.7987, 现货金价 1286.79 美元，纽约期油 105.14 美元，下跌16美仙，伦敦布兰特期油 107.7 美元，下跌48美仙。这次财经 online 报道完。 手办咧出咗份呢个关于防止利益冲突嘅一个新嘅指引，8月1号已经系上载网站，拨喺呢一个嘅地毡底拨足一个礼拜。 你而家系咪成个特首办矮化紧呢个新嘅指引咧？点解冇任何官员出嚟同大家解释嘅咧？冇新闻稿，冇记者会，希望特首办可以答到我哋。咁边个官员系负责讲解呢份文件？冇人讲解。 咁啊，既然8月1号颁出嚟啊嘛，系嘛，特首办咁有冇要求过各大嘅高官咧，系重新即系申报翻佢嘅家属啊，佢嘅屋企人点样样处理咧？特首办唔该你自己澄清啦。 红遍感言和王杰慧和陈聪和你左右大局， 和而不留，雷霆八八一。 今个夏天，澳门金光大道度假区好热闹啊！史力加、方失失奇兵、功夫熊猫等梦工场嘅卡通人物过晒嚟放暑假。梦工场准备咗动画明星早餐，仲带咗一连串热辣辣嘅节目俾你哋。快啲过嚟金光大道度假区，一齐体验梦工场啦！ 30队参赛队伍各就各位，预备接受低碳大挑战啦！ 喂喂喂，咪住啊，仲争一队啊！ 咩啊？30队齐齐整整，仲争边队啊？ 争一队啦啦队！ 哦，有请我哋嘅啦啦队。 Hello， 大家好，我系 Ega。咁其实知道嚟紧咧就会有低碳30呢个活动啦，咁想同大家打下气啦，同埋俾少少 tips 你哋嘅。咁其实每一个 checkpoint 嗰度咧，咁佢哋都会有水提供俾你哋噶。咁大家记得要保持环保，就唔好用即弃嘅胶樽，就自己带水壶度装水啦。咁大家到时加油啦 ，good luck！ 有佢哋打气正啊！ 8月17、18号去云港九新界挑战低碳任务， 领会商业电台低碳30，绿色伙伴，世界绿色组织。 我是 Joey， 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2年。由于我及早发现自己受感染，可以用药物保持身体的健康状况，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亦都好幸运，屋企人同朋友都好支持我，经常鼓励我。如果你想知多啲艾滋病嘅资讯，或者想预约做艾滋病病毒抗体测试，可以打香港艾滋病基金会嘅互助热线25130513。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豪杰鲍伟聪。 台湾的军队呢，不嬲都好多虐待案嘅，係咪70、80年代几个月就一弹，一年都死好多人。嗰啲新兵都入到去呢俾人玩。因为呢个台湾嘅军训呢係由美国嗰度呢学返嚟。 嗯。 你知美国军西点军校啊，海军陆战队啊，里面嗰种军训呢係对咁体能啊嗰、那个需求啊係非常之高啊。 嗯。 同埋呢有一个严格嘅纪律要求。亦是呢压迫性。咁呢你知呢呢个台湾同美国嘅关系啊就咁亲密啊，台湾啊新加坡啊呢啲都系将军队啊去交俾用美国嗰套呢啊训练嘅方式。所以做掌上压啊，哇 ,sit up 啊，喺个烈日度晒啊，佢就睬你都傻。咁时时都有啊，里面虐待死人。咁唔司空见惯，但今次呢因为第一而家已经系2013年， 嗯， 唔系1983年，嗰、那个人权呢，尤其系军队里面啲年轻人啊，呢、這个俾人咁样恰呢系已经有咗觉醒。而家进入呢个台湾有个直选总统嘅时代，就唔系话戒严时代。戒严时嗰时算死人啊，湿碎啦，好似呢个数学博士陈文成，因为质疑呢、這个啊，台湾嘅嗰个国民党嘅专政，都无端端喺台大图书馆俾人抌咗落，抌咗落去跌死咗，一样冇人破案。 嗯， 民进党时代呢个元老林义雄创党人，啊，屋企啊，佢阿妈同埋两个女咧，俾啲暴徒入去用刀捅死，呢、這个咧视为应该1980年美丽岛事件。 嗯， 啊，呢啲成日发生。无头公案不了了之，咁台湾可以讲几十年咧， 都是这种几诡异的有时发生的恐怖的气氛里面长大。 嗯、 但现在不同了。而家啲人選咧，你馬英九上台，你馬英九唔係蔣介石，亦唔係黃星啊，嚇！因為平時擺出嗰個咁嘅林伯伯咧，係咪又有少少乸型咁嘅款啊？咁、 嗯、 啊，你管治之下嘅軍方有啲嘢都係你負責啊。 嗯， 咁所以咧，加埋對馬英九最近一連串嗰啲政策，台灣人民都陣嚟唔對路。咁咪唔使諮詢你，我睇用選票擺你上台點？而家中途唔妥你，25萬人咪走去呢個街仁愛路嗰度咪抗議咯。 嗱、台灣嗰個兵制咧，就同美國都即係佢。吸取佢嗰边嘅训练嘅传统啦，咁的而且确系由士官咧，即、就、系、是、去训练啲新兵嘅。咁台湾嘅情况再特别一啲，因为咧大部分嘅士官咧都系高中程度嘅啫。咁咧就佢哋通常咧就会喺军队里边咧就做咗好长时间。咁而一啲军官或者新兵好多时咧都系大学生，因为而家佢嗰啲大学嘅程度即系比较普及，好多个大学生入去，咁即系变咗咧，其实咧。即啲士官咧，即有一啲咧，對呢啲大學生或者係一啲即係新丁咧，會有多少有一啲叫做咧睇唔順眼，或者覺得你哋呢班咧天子門生，咁啊，定係一定要咧即係操得你哋行啲噶啦。咁呢個亦都有一個咁嘅傳統嘅。咁啊，美國嗰邊咧，即海軍陸戰隊，如果大家睇啲史丹利寇比力克嗰啲 Full Metal Jacket 咧，嗰啲電影都見過呢啲場面啦，係好勁嘅操得嚟。咁呢個係即係對於軍隊嘅一啲服從性嘅要求或者一個體能嘅要求咧，無可厚非。不過近年台灣都有啲現象咧，可能影響到呢個情況更加嚴重，就係裁軍嘅問題。咁裁軍之下咧，其實少咗軍官，軍官就唔係士官，軍官即係話由少尉級或以上嘅做軍官。咁而啲士官咧，就因為佢已經做咗咁多年咧，就變成呢個軍隊裏邊咧比較核心嘅一啲即係。行政同埋管理同埋訓練嘅人，咁變咗佢哋相對地個權力咧就比較大，同埋咧亦都係叫做有啲官官相衛嘅情況。咁今次咧其實牽涉落去咧，裏面有即係一啲重要嘅角色都係士官長，即係話士官裏面嘅最大嗰、那個。咁啊，一定係已經係軍隊裏面嘅一啲即係比較有勢力或者係即係個網絡比較好嘅人。咁結果咧就今次咧就呢個下士嘅死亡咧。咁就牽引咗一批咁嘅士官級嘅人出到嚟咧，就涉嫌咧就即係有啲集體嘅一啲即係對呢個士下士嘅虐待或者係針對，咁先至咧牽引出頭先提到咧，即係究竟軍隊裏面嘅陋習啊，一啲人質啦，或者係仲係咧，好似翻翻去十幾二十年前，即係喂死未死咯？你入咗嚟之後，即係呢個。你受唔住个训练嘅，死咗家属都冇得追究㗎啦。因为台湾真係几年就听一次㗎啦，呢啲耐唔耐一单㗎。咁通常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你都冇得追查，亦都好难呢向呢个军方呢要求呢个咩道歉赔偿。咁样。但今次嗰个国防部长就辞职㗎嘛，杨念祖。咁啊即係已经即係但亦都唔能够平息台湾人嘅民愤啦。因为已经系拖拉咗好耐呢，你先至肯呢、這个即係辞职。咁啊，所以呢單嘢咧，應該仲未平息嘅，仲會燒落去。而家台灣嘅媒體差唔多好似冇其他新聞㗎啦，日日都係呢單嘢啦，日日都係呢單新兵嘅死亡案。媒體咧，無論藍營綠營咧，都係針對住呢單咁嘅嘢。咁啊，所以今次都係台灣歷史上嘅一個咧。即係幾特別嘅事件，因為從前無論你嗰啲咩核四嗰啲反對啊，或者其他嗰啲咧，都冇咁多人出嚟嘅，一萬幾千已經唔錯噶啦。 即係核電廠 啊，反核電第四核電， 第四座核電廠， 嗰次都冇咁多人。 咁啊，嗰陣時呢啲台灣嘅民眾嘅要求全國公投，咁咧，但係呢啲咧台灣嘅政府咧就呢個馬英九就唔肯啊，咁咧前呢个国防部长郭伯川咧吓，就今次出嚟讲，佢话咧，你哋反还反，就维护啊呢个国军嘅名誉同埋军心。咁郭伯川咧有咁嘅担心啦吓，亦系可以理解，因为冇几耐之前，佢个仔啊台北市长郭龙斌就公开表达系反对呢个核四公投咁所以当呢啲郭伯川啊。 郭龙斌这些国民党的两代的人都被现在的年轻人看到他们是反建制， 嗯， 还有立场渐趋保守，这些人就慢慢已经是同嗰個時代可能有少少脱節啊。 嗯，同埋今日咧，馬英九總統已經喺呢個立法院咧就三讀修正通過軍事審判法。咁嘅意思咧，即係話本來呢個洪仲丘嘅下士嘅死亡案咧，就係要喺軍事法院審訊，因為佢係軍人。咁，但係啲民眾已經對呢個軍事法院咧冇信心，覺得你哋裏邊咧都係唯威唯。咁而家希望通過咗呢個軍事審判法咧，就可以將呢件案咧就轉到普通嘅法院審判， 嗯， 即係話從呢個軍事法院就調去呢個普通法院，希望可以能夠平息到群眾啊，即係公民咧對呢個審判嘅公正嘅問題。咁， 嗯， 但係唔知得唔得㗎？因為而家咧，即係呢個即使係轉咗過去咧，大家都會質疑緊咧，其實呢個最後咧嗰，那個係咪揾咗替死鬼啊？係咪是但揾兩個人出嚟頂咗佢啊？咁樣 咁啊，對馬英九嘅權威咧，最近有一個大打擊，就係，是，國策顧問郭明義咧就話辭職，發表專文公開反對你呢個馬英九簽署呢個中台，即係兩岸嘅 ECFA，嗯，叫服務貿易協議。 我哋叫 CIPA， 佢叫 ECFA。 佢話咧，佢話呢啲咧係生死大事，你同佢簽署呢啲協議咧，係罔顧啊國家安全。咁咧，呢個郭明義咧咁樣咧嚟到辭職，亦係代表咗好多啊呢，這個台灣民眾嘅嗰個睇法啊，同埋心聲啊。咁你先呢啲咧就200,000人咧嚇，咁樣係抗議，已經實際上表達咗對馬英九 不信任啦， 不信任啦，唔得噶啦。事實上馬英九咧呢個人咧亦都不適合做總統。不是这样的料来的，这些白白净净啊，讲嘢音声细气啊，斯文啊，自细啊做童军啊，啊这个呢在这些这样的台湾蒋家父子的关爱之下呢，他是这些精神贵族，去到美国读书就读书啊，又参加保钓啊，这个呢无心向学搞政治啊，搞又搞得呢就冷熱血咁啊，唔緊要，你嗰陣時保釣還保釣，因為你嗰，那個處境咧係一個熱血嘅學生。但係當你年紀成熟啲、大咗，你就會知道咧，呢，這個政治外交唔係可以憑熱血嚟到做，要經計算，同埋咧最重要係利益，理性嘅利益而唔係咧感情用事。 嗯。 咁啊，大馬英九你知啦，40歲嘅馬英九同20歲係差唔多， 嗯， 60歲嘅馬英九亦係同40歲一樣，係咪？呢，這個憑呢，這個又有唔適合做總統咯，仲有一個標準就係，是，當年李安嗰度釋戒咧，喺台灣上面招待佢睇，咁佢睇完咧，竟然熱淚盈眶，握住阿李安隻手，話：哇！我哋國民黨先賢啊！啊！嗰啲暗殺啊，係嘛？嗰啲咁嘅革命志士實在太偉大了。原來佢唔識睇呢套戲， 佢調轉咗嚟睇。 調轉嚟睇，你話呢啲咪頭腦簡單啊？喂，大佬，人哋呢套戲唔係講呢啲嘛？佢就以為啊，李安拍呢套戲係讚揚啊，呢，這個當年啊國民黨愛國志士去刺殺日軍，咁所以你睇佢呢啲所謂嘅愛國豪情啊。嗰種咁嘅豪情上腦啊，啊嗰種所謂嘅情懷係咪同20歲、15、16歲嗰時一樣咧？啊， 嗯， 咁啊李安呢啲梗係精仔啦，係咪？國際啊之間咧遊走多年，咁聽到你馬英九完全唔識解讀條戲，咪笑笑口咯，係嘛？個心裏邊你馬英九有幾多份斤兩啊？咪知？我諗。李安翻到去会唔会即刻嗱嗱声同老婆仔女办美国护照咧？系嘛？咁我唔知道。但系如果我系台湾人，见到一个咁嘅总统咁冇见识啊，我就系担心。 嗯、 快啲嗱嗱声，呢第二任系咪就嚟捞完？ 未啊！ 台啦，下届选蔡英文啦，吓、啊、网络8比1903.com。 人杰地灵，光明顶。 Bye. 显祖原著梅兰芳百余传首度演出，戏曲经典震撼香港粤剧舞台，金石牡丹亭、金雕细琢经典重演，李淑芹嘅李清照新转后首演杜丽娘，哈康传人梁耀安首演柳梦梅，彭次权、黎振声国家一级演员，三大梅花奖得主，天作之合。金石牡丹亭李居明重写好戏，振兴粤剧第十一个剧本，信心保证。粤剧罕见22人中西大乐队现场伴奏，新光戏院大剧场继南海十三郎及双鱼追梦后隆重公演金石牡丹亭，门票今日在通里琴行及新光戏院发售，好歌好戏，粤剧为绝对不容错过。 年纪大咗，成日心跳气喘，响起警号啦。 阿爸，有日本制造嘅双喜牌心丹，有助益气强心，咁就放心得多啦。 认实二二辨识防伪标签，同金博外层药丸，唔好买错啊！ 双喜牌日本之心丹，万宁屈臣氏、华润堂及各大药房有售，总代理力达药业。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啊，马英九咧最近咧，佢引起嘅争议咧就系佢系承认呢个所谓九二共识啊，同埋希望咧系建立呢个一国两区啊，系嘛？当然咧，后来咧佢嗰啲手下吴伯雄翻到嚟补充，一国系指中华民国，系嘛？咁咧，搞到呢啲 EFTA 咩服务贸易协议啊呢啲咧，就令到人质疑到底系咪买台啊？但今次咧，虽然20多万人走上街头，系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国民党嘅民望支持度大幅下滑，民进党嘅支持度就未见大幅上升。 嗯， 即系话咩咧？就即系话台湾嘅公民对两个政党都唔系咁信任。 嗯， 因为今次咧25万人系自动走上街，冇话蔡英文啊、谢长廷喺嗰度咧讲嘢泼火，系咪？咁即系呢个情形有啲似香港嘅民主党，呢、這个民主党陷于空前弱势，公民党就未成气候，再加埋社民联啦，同埋嗰啲咩嗰个咩，我唔记得叫咩名 啊，人民力量 系人民力量啊分裂。咁而家你成個民主派咧，就係其實好弱雞， 嗯， 亦都係缺乏一啲咧真正嘅領袖。咁司徒華死咗，李柱銘就退休。咁但係咧，何來有一班咧叫做揸龍思琪啊，係嘛？呢啲人啊， 走上 本土派，本土派咪就係好似而家台灣啲25万人， 嗯， 出嚟呢個仁愛路抗議，佢唔從屬任何政黨。因为对两个政党都 失望，同香港一样， 系咪？即系话咧，台湾呢两党制咧，实施咗咁多年咧，系未能够贴近，尤其系新生嘅年轻一代，佢哋嘅诉求。因为民进党系太乡下佬，国民党系老饼，但系而家讲紧咧系睇九把刀那些年啊，嗰啲咁嘅人啊。20多岁啊，嗰啲咁吓，睇哆啦 A 梦大啊，喺呢、這个吓、福山雅治啊，呢啲咧，侦探片啊，宫崎骏，喺宫崎骏都年老啦，系嘛？ 嗯， 呢班人咧，佢哋嗰个思想意识，佢哋嘅要求咧，系民进党同埋国民党都未能够咧，系代表到佢。 嗯， 咁啊出嚟收你两收你皮咯。 其实咧，阿马英九以为 EFTA 即系嗰啲可以带动台湾嘅经济，或者咧嗰啲俾大陆人嚟台湾旅游咧，系可以惠及台湾嘅一啲就业咧。其实往往系弄巧反拙，因为咧好多台湾人就正正系因为咁样咧，更加质疑紧咧呢个马英九嘅施政。因为实际上咧，其实佢哋所得到嘅即系经济嘅利益系有限，因为一方面咧，佢又唔系。好似香港咁样开放咁多嘅城市，亦都唔系咧完全俾佢哋自出自入，亦系有配额，亦都系限制咗一啲城市嘅去边度。咁所以其实你得益嘅台湾嘅即系所谓商业咧系好有限。 唔係話真係好似香港咁樣呢，嘩你成行城市有金鋪啊，有奶粉 啊， 啊有廁紙啊，紙尿片啊，咁樣嘅藥房啊，咁台灣冇咁多，咁但係呢變咗好多時曾經發生過啲衝突啊，或者一啲大陸客嘅一啲即係行為啊，就令到啲台灣人呢就更加會覺得呢，就即係呢個咁嘅決定呢，馬英九係咪正確呢？咁啊仲順帶譬如話一啲其實佢內政啊，包括話佢撤銷咗嗰個國內嗰個油電嗰個售價嘅即係管制呢，就由佢自由浮動，咁短時間裏面令到呢即係燃油同埋電力嘅價錢上漲，咁呢啲係普遍唔使話咩講緊啲咩80后90后㗎啦，係人都會覺得呢俾佢點咗㗎啦，我選咗你上去，你結果加我 搵老襯 加我錢。 呢、這個馬英九呢受到台灣新一代嘅人啊呢、這個厭惡嘅，就係佢最近擴大中國學生嚟台灣讀書。擴大開放中國遊客啊，同埋呢個呢為中資大開方便之門。又要建立所謂嘅自由經濟示範區，咁提供呢個服務貿易協議，歡迎呢個大陸嘅服務業嚟到台灣開業，即係搶飯碗。例如話咩服務業咧，收甲啊、非法啊呢啲咧，嚇捽腳啊咁樣咧，啊咁咧就成個台灣咧，你因為對大陸呢個14億嘅大國，你係不對等噶嘛。你開放即係嗰句説話又一人吐多口水浸死你嘅，但佢又唔會對你開放喎，好多嘢係嘛，佢又保護主義。啊！佢又唔准你嗰啲书咧立乱嗰度出，佢要审查，你又唔审查，咁呢啲摆明自己送上做老衬，就梗系受到新一代嘅人唾弃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依家睇翻呢个马英九啦，系嘛，都睇到啊呢、這个公民嘅意志同埋愤怒，积积埋埋喺你马英九嗰种如同时代脱节啊嘅嗰种政治意识。终于今次就同你玩铺劲啦。 所以今次呢即係20多万人喺呢个海特格兰大道嘅即係集会呢，即係对于佢嚟讲都係一个即係意料不及，因为呢从前一路喺军队里面发生嘅一啲即係虐打或者係真係死人嘅事件呢，都唔会触发咁大嘅示威，咁大規模嘅即係集会。咁今次呢即係所以佢頭先提到啦，佢即刻要通過返嗰個法律呢，就要將呢單案呢調返去普通法院，亦都即係接受咗個國防部長辭職，就換咗嚴明，都係佢嘅親信去就任國防部長。 早唔撈 唔撈啦咁樣。咁、希望可以平息啦，咁但係呢就民眾仲未係滿意嘅。佢要求佢一定要即交代清楚，亦都即列咗好多涉嫌呢喺军队里面对呢件惨案有份或者要负责嘅人等啊，要求佢交代。 咁所以而家呢即係台湾嘅局势係相当之微妙，都係好值得香港嘅有心人去注意。听晚11点光明顶就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明晚继续决战光明顶。 留低咗唔使怕，有马路的士不容有失，1872920免费帮你寻找的士失物。 如果你喺的士唔见咗嘢，你会有咩反应啊？ 我会大叫唔见咗啊！ 我会追住架的士唔好走。 不过喺呢个时候，我就会即刻打去马路的士不容有失1872920报失啦。依家 click 入商业电台881903.com，仲可以做埋网上报失添。 凌晨12点。